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13集。你的世界就只剩下光了。四，敲下新闻稿的最后一个字，温以凡检查了一遍，发给了编辑。编辑机房内安静如常，盯着屏幕，温以凡有些失神，莫名回想起了多年前将自己困在陈曦家的时候。听到陈怡说车新德被放出来的那一瞬间，自己内心是在想什么，温以凡也记不太清了。但这一刻，温以凡很想回到过去，回到那个时候的自己的面前。他想摸一摸那个少女的脑袋，想告诉她，她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。不管结果如何，这绝对不是羞耻的事情。不要因为不小心沾上了坏人身上的污渍，就觉得自己也是脏的。没关系的，你喜欢的那个人，他也会觉得你很勇敢，他会谢谢你，保护了他的姑娘。这个报道在隔天的早间栏目播出。当天临下班前，温以凡接到了郭林爸爸的电话。在他回南屋之后，陆续接过他几次电话，都是给他提供消息和询问各种事情。可能是看到了新闻，这次他是来道谢的。挂了电话，温以凡坐在原地发了一会儿呆，才收拾东西出了单位。他到停车场找到桑岩的车，上了驾驶座，往他公司的方向开。这段时间两人完全颠倒了过来，怕桑岩在这种状态下开车不安全，温以凡开始每天接送他上下班。温以凡看到桑岩公司门口时，就看到他恰好出来，旁边还跟着郑可嘉，像是在跟桑岩说着什么话。没过多久，桑岩就走过来上了车。温以凡侧过头，直直地盯着桑岩，他没有注意到他的目光，系上安全带，单刀直入地说道： 温双江，你继妹刚才让我转告你，让你有空回她家一趟。 温以凡倒是没有想过是这件事儿，只哦了一声，没有说多余的话。桑岩瞥他： 要去吗？ 没打算。 温以凡摇了摇头，桑岩也没有再说什么。今天下班早，又想起傅壮说的附近有个广场在开美食节，问了桑岩的意见后，温以凡把车子开到那儿附近，找了个停车位。下了车，温以凡牵着桑岩的手，算了算时间： 明天是不是该去换药了？ 嗯。桑岩轻嗯了一声： 我明天刚好轮休，可以跟你一起去。 温以凡声音温和，说话的速度也很慢，开始跟桑岩分享今天的事儿。 桑岩，我今天又接到郭林爸爸的电话了。 美食节刚开始没几天，广场的人流量很大，周围熙熙攘攘。桑岩看着路，扯着温以凡避开行人。 哦，说什么了？ 他说谢谢我如实报道了，也谢谢我这么上心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但这不都是我的工作吗？ 说到这儿，温以凡莫名有点不好意思。桑岩随意说道： 是你的工作，但也能夸你做得好。 我其实之前不是很喜欢记者这个工作。 温以凡微顿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说道。听到这话，桑岩侧头： 啊？ 想了想，温以凡又改口： 跟这个行业没有什么关系，我那时候就是感觉除了跳舞，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是一样的， 头一回听温以凡主动提起这茬，桑岩只是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 我其实还有一件事儿骗了你。我高二转文化生，其实不是因为不能跳了，是因为我继父觉得开销大，我妈就让我别跳了。提到这个，温以凡眨了眨眼，跟当初的感受比起来，只觉得坦然。 桑岩瞬间愣住，似是完全没有想过会是这个原因，也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。 当时放弃了，后来也没有再想过这个，因为我不太会为自己争取东西，之后做什么事情都觉得索然无味。 桑岩停下了脚步，问他， 你还想跳舞吗？ 嗯，如果再早几年应该是想的。 温以凡认真给出了答案，而后笑了笑。 但我昨天写完车新德那个案子的新闻稿，今天接到郭林爸爸的电话，我就突然发现，我原来也很喜欢当新闻记者。 温以凡眼眸弯起，原来梦想也可以潜移默化的改变。以前他觉得自己只擅长跳舞，所以在被剥夺了往上飞的翅膀后，就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别的本事。他只活在阴影之下，不愿意去接受别的东西，觉得人生就这么将就着过，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注意到温以凡是真的感到开心，桑岩垂眼低声道， 喜欢就行，以后只跳给你对象看，也挺好的。 过了两秒，桑岩又补充了这么一句。温以凡立刻看他，安静须臾，没有忍住笑。 桑岩，你以前是不是还挺喜欢看我跳舞的？ 才发现啊。 桑岩眼皮动了动，倒也直白。 那我现在不会跳了。 那又怎样，你别的样儿我也喜欢。 桑岩完全不在意，语气很拽。两人在里边逛了一圈，温以凡的口味清淡，连饮料都不爱碰，最常喝的就是白开水。他对里边的小吃都没有什么兴趣，也不让桑岩吃，怕影响到他的伤口。最后温以凡只在一个小摊子上买了一袋手工糖。温以凡拆开袋子，拿出一颗凑到桑岩嘴边， 你吃吗？ 桑岩对这种甜腻的玩意儿没有什么兴趣，扫了一眼便表现出抗拒的意思， 不吃。 哦， 温以凡知道他的口味，他把糖塞进自己嘴里，尝了一下味道，给他安利， 没有那么甜，奶味要重一点，你要不要试试？ 说完，温以凡又从袋子里拿了一颗。桑岩意味不明地说道， 行，那我试试。 那 温以凡抬眼，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见桑岩正盯着自己，下一秒他的后脑勺被他抵住，桑岩的唇舌落了下来，勾住他嘴里的糖，咬住含进自己嘴里。温以凡手上还拿着糖，有些蒙圈。 行，我被骗了，这不挺甜的吗？ 因这举动，桑岩的唇上染了一层水光，他盯着温以凡猝不及防的模样，勾起唇角。温以凡还没反应过来，口腔里残存着糖的丝丝甜意， 他本想问这袋里还有那么多糖，桑岩为什么要吃他嘴里的，但又瞬间被桑岩这话转移了注意力。很甜吗？桑岩眼睫垂下，眉尾随之轻抬，想再确认一下，温以凡把手上的糖塞进嘴里，又尝了尝。 我感觉还好呀。你嚼一下会不会好一点？ 温以凡抬头提了个建议。 这个是牛轧糖，你嚼一下，奶味应该会重一点，也没有那么甜了。 桑岩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是在撩一块石头，他像是有些无语，冷声提醒道：这跟我嚼不嚼关系不大，懂？ 但嚼一下真的会好吃一点。真不吃了吗？ 温以凡又拿了一颗递到桑岩唇边，盯着温以凡看了几秒，这回桑岩没有再反驳，顺从地张嘴咬过。见桑岩并不太讨厌这个味道，温以凡弯了弯唇，他也往自己嘴里塞了一颗，感觉确实还挺好吃的，而后才把开口封起来。两人出了广场，往停车场的方向走，人流从密到疏，从一个明亮热闹的地方走到了一条昏暗安静的街道。温以凡牵着桑岩的手，在路边的一辆车旁看到了一对卿卿我我的情侣。他的目光一停，再度想起刚刚桑岩从他嘴里勾糖的事情。温以凡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停下脚步。桑岩侧头，怎么？ 我才反应过来，你刚刚的意思是从我嘴里吃的糖还挺甜吗？ 温以凡顿了一下，没有半点婉转，直白地描述了一下刚刚的事情。桑岩愣住了。安静的街道刮着晚秋的风，在耳畔带过呼啦啦的声音。两人四目对视，温以凡这会儿才感觉自己刚刚的反应过于冷漠无趣。他忽地垂头，又拆开袋子，从里头拿了一颗糖，这回不问桑岩的意见，他就直接往他嘴里塞，动作有些强硬。桑岩毫无防备，牙齿被磕碰到，稍微有些疼。下一瞬，温以凡就抓住他的衣领往下扯，他咬住桑岩的唇，抵开牙关。他不太擅长做这种事情，动作比他生涩些，过程也显得迟缓，就这么持续了好半晌。察觉到温以凡的困难，桑岩弯腰用舌尖抵着糖，缓慢地推进温以凡的口中。温以凡勾住，吃到糖后才后退几步，再度对上桑岩漆黑的眼。他镇定道： 是挺甜的。 回到车上，温以凡习惯性地凑过去给桑岩系安全带时，瞅见桑岩仍在笑，他的神情滞住，有点忍不住了。 你笑什么？ 桑岩偏头，唇边的梨窝浅浅的。 温双将，跟你说件事儿。 什么？ 桑岩抵了一下牙齿，还感觉有点麻，他的神色带了一点目中无神，看着像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所有人争抢的香饽饽，傲慢道： 下次轻点儿。 温以凡沉默了几秒，真没有感觉自己哪儿用力了。 你还挺娇弱。 温以凡又憋出了两个字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